朝鲜外务省裁军和平研究所代表团从2月25号到3月1号在中国北京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工作人员进行了双边意见交换，双方就朝中关系和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问题进行了讨论。